再去看下面的一张照片，果然他正和辉姐对视，两张脸凑得很近，两副表情意味深长。没有人能够否认，他们不但认识，而且正在谈着某些深刻而微妙的事情。郝依依改变了话题，你总不能因为我和他聊了几句就扣押我吧？ 我没准备扣押你，只想问你几个问题。 我有权不回答任何问题。 我也有权扣你24小时，再申请延长24小时。 你没权利这么做。 我有，因为你涉嫌阻碍官方调查，协助嫌犯避罪。 他触犯了哪条香港法律？ 我没说他触犯了香港法律。 既然没触犯香港法律，香港警察管得着吗？ 我不是香港警察。 瘦男人摇了摇头，掏出了一本证件，举到郝依依的面前。郝依依心中一惊， Interpol 国际刑警。 你现在明白了？ 瘦男人嘴角再次微微上挑。 注册离岸公司，协助洗钱，这是我们的调查范围。我指的不是姚军辉。 哼，请你拿出证据。 我一旦拿出了证据，就没办法挽回。 瘦男人别有意味地看了郝依依一眼。 如果你配合，也许不必发展到那一步。 你是在威胁我？ 我是在请你帮助我们，也帮助中国政府，尽一名中国公民的义务。 郝依依沉默了，瘦男人也沉默了，两个人默然对视着，无需执笔，甚至不需要言语。有些协议是用目光达成的。在21世纪的神州大地上，有多少不被遵守的契约，不被尊重的法规，不被实现的诺言，浪费了多少油墨纸张，签了多少龙飞凤舞的名字，盖了多少公章，摁了多少手印，有时真的还不如一个眼神更可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下班时间又快到了，国贸38层走廊里多了些隐隐的脚步声，夹杂着若有若无的低语。国贸的员工大多自诩是白领里的贵族，38层又是国贸里的贵族，因此很注重素质，不抢电梯，不高声喧哗，因为不知抢的是不是未来领导的电梯，也不知旁听者是不是未来的客户。在电梯和走廊里出现的任何陌生人，都有可能和前途发生关系。在午休和下班的时候，员工们一团一簇地进进出出，也只弄出一些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听上去总像是偷偷摸摸的。这股下班的暗流再轻微，也还是毫无悬念地被朱迪觉察到了。楼道里任何细微的动静都能够被朱迪觉察到，就算他正在给 Frank 计算报销单据，或者在跟旅行社的人争执，也还是耳聪目明。千万不要小看给 Frank 计算报销单据，其实是非常复杂繁琐的。弗兰克的衣食住行，差不多样样都要报销，并不算在公司的开销里，而是算在项目里，由客户买单。Frank 拥有香港商人的精明，是很会精打细算的。每个项目都有费用预算，但是项目快结束的时候总用不完，太可惜了。然而 Frank 又是律师，是极其严谨的，所以哪张发票算在哪个项目里是要经过仔细权衡的。比如同一天不能有两张晚餐券，同一时间不能有两张打的票，除非项目本身确有此种需求。这项工作非常繁琐，而且不够名正言顺，不能够让客户知道，所以这个工作不便交给普通员工处理，因此成为朱迪的特殊职责，一干就是许多年。除此之外， Frank 还交给朱迪很多不便于交给他人的工作，比如交给朱迪公寓钥匙，让他帮助 Frank 回家取东西，或者给朱迪信用卡密码，让他帮着订机票。朱迪很在乎这种特殊的信任，尽管他知道信用卡的额度很低，也知道 Frank 从不把重要的东西拿回公寓。大律师 Frank 的戒心是比普通人多出百倍的。正因如此， Judy 才加倍小心，把工作完成得无懈可击。 Judy 对 Frank 加倍小心，十年如一日的尊重，天天都像第一天入职，诚惶诚恐，毕恭毕敬，尽管 Frank 有时并不怎么尊重他。再有地位的香港人也成不了真正的绅士。朱迪不记得在哪里听到过这么一句， Frank 就是个很有地位的香港人，而且看上去非常有修养，然而朱迪见过他没修养的样子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朱迪这辈子深入了解的男人并不多，他的父亲、丈夫、儿子还有老板。朱迪是在父母的争吵中长大的，尽管他们都是知识分子、大学教授，可还是要为了早起买豆腐争吵，为了去医院给远房亲戚挂号争吵，为了买彩电还是冰箱争吵。那是个和绅士无关的年代。然后是朱迪和丈夫，他本以为遇到了绅士，其实不是，他们并不怎么争吵，冷战更多一些，后来成了习惯。再然后是他的老板，老板总归不会把员工当成完整而独立的人，就像父母不会把孩子当成完整而独立的人，但父母把孩子看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老板则把员工看成手边的一件东西，可以随时换的。因此朱迪只能把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，盼着他健康好学，未来有一技之长。可是他并没指望着儿子能够成为绅士。也许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绅士。朱迪看看手表，6:10，下班时间才过了10分钟，却仿佛过了很久。他手头并没有完成的工作， 也不大可能会有新的任务。老板 Frank 五点就走了，办公室里残留着高级香水的暗香，这说明 Frank 是去赴约了。 Frank 晚餐经常有约，大部分由 Judy 打电话预定。 Frank 和客户、同事甚至亲朋的约会都由 Judy 来安排，但今晚这次不是。 Judy 明白这是 Frank 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那种约会，也包括 Judy。 也只有赴这种约会的夜晚， Frank 才会彻底销声匿迹，不用任何杂事打扰 Judy。 因此 Judy 早就可以下班了，可是 Judy 不太想走，确切地说是无处可去。儿子在爸妈家吃晚饭写作业，今晚就睡在那里。儿子的户口落在学区很好的爸妈家，平时就住在那里，周末才回自己家。爸妈家在海淀，自己家在亦庄，整整隔着一个北京城，就像隔着一个省。朱迪想去爸妈家陪儿子吃晚饭做作业，然后就睡在那里。可是他这个星期已经在那里睡了四晚上了，爸妈已经起了疑心。他不能总说是因为想儿子，也不能总说老公出差，这个月老公都出了七八回差了。朱迪的老公并没有出差，就只是加班，天天加，周末也加，一加就加到夜里十二点。朱迪宁可她老公在出差，只要他不在北京，她就可以假装看不见。可老公偏偏就在北京，在她眼皮子底下废寝忘食的加班，连自己的体检报告都顾不上去。朱迪的老公是个谨慎多疑的人，偏偏对右上腹频繁的岔气儿不以为然，就像他对自己每天深夜不归不以为然。他以为夫妻多年，老婆的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，又或者他根本就懒得琢磨老婆的心思。体检报告是朱迪取的，体检中心特意打来电话，打的朱迪的手机。这种杂事都是由朱迪负责，他不仅是 Frank 的助理，也是全家人的助理。体检中心让朱迪尽早带丈夫去大医院检查，其实不检查也能基本确定他的丈夫来日不多了。可是朱迪的丈夫还是一直加班，精力无比旺盛。有时候朱迪也怀疑体检报告出了差错，可她每天早晨都能在餐桌边见到丈夫。她的丈夫斜倚在椅子里，仓皇地吃几口早餐，锁骨从衬衫领子里支棱出来，眼看要把一张薄皮儿给撑破了。朱迪的丈夫变得骨瘦嶙峋，皮肤蜡黄，白眼球也有了点发黄。朱迪相信体检没有出错，新鲜的感情刺激让她的丈夫顾不上关注自己的身体。朱迪并没有告诉丈夫的体检结果，也没有逼着他去医院。朱迪跟很多人打听了这种疾病，也上网查阅了很多资料，手术和化疗并没有多少作用，只能让最后的日子更加痛苦。恐惧是一把快刀，也许不知道更好。可是朱迪不想让她的丈夫痛苦吗？她不知道，这才是最让朱迪恐惧的地方。她竟然无法坚定地否认她想让一个人痛苦，而且是她曾经 深深依赖的人。他从小善良、软弱，不愿意伤害任何人，也无力抵挡任何人的伤害。他就像一只无能的兔子，暴雨来袭，他只能够藏在草丛里瑟瑟发抖。但是兔子急了，也是会咬人的。朱迪走得很慢，缓缓穿过国贸一层的大厅，像是在极有兴致地逛街。可是他并不走进任何一家店里去，他在 CK 的橱窗外站定了，看着那双闪亮的黑皮鞋发呆。那是一双标价3500块人民币的漆皮皮鞋，经典款型，好多年前橱窗里就有这么一双，那时的价格比现在便宜，只有2000块，但是他的工资只有现在的1/5。他咬牙买过一双送给他的丈夫，他丈夫开心极了，小心呵护，可是如今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。 嘿，干嘛呢？ 有人在朱迪肩膀上重重的一拍，朱迪吓了一跳，浑身缩成一团，胳膊却被人揪住。唉，是辉姐，这么快就从香港回来了。朱迪没来得及开口，辉姐的问题已经连成了串。 你怎么又看这个？ 哎，想给你老公买， 值当的吗？那种男人， 你是可怜他？朱迪不知如何回答，辉姐的话句句刺到他的心上，但他知道辉姐并非是故意的，只不过他们并不是一种人。朱迪是大学老师的孩子，从小只跟老师的孩子们交往，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他不要跟胡同里的野孩子玩耍。胡同是另一个世界，和朱迪的世界格格不入。可是辉姐虽然来自那个世界，却成功地入了国贸38层，钻进朱迪的世界里来了。起初朱迪看不上辉姐，她不漂亮，不年轻，更不优雅。可是渐渐的，朱迪发现，胡同里也有可爱的人，热情、仗义、敢做敢当，不像学校里的知识分子，自私、软弱、优柔寡断。朱迪把辉姐当成了好朋友，心里甚至有点依赖她了。然而，郝依依出现了。一个和辉姐的老板搞着暧昧的年轻女子，朱迪能够感觉到辉姐很愿意接近郝依依，也舍得因此疏远自己。朱迪从来不和别人争什么，他就像一棵植物，由着别人亲近，也由着别人走远。所以三元桥的那一幕确实让朱迪微微窃喜，因为辉姐和郝依依闹崩了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、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